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中，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文莱。中国承建文莱史上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文莱淡布龙跨海大桥即将落成，来看中国建设者如何攻克建筑难关。今天的北京莫斯科双城故事将为您介绍俄罗斯功勋演员春天的17个瞬间主演吉鸿诺夫90岁诞辰之际，他晚年在中国主演的一部电影《红天鹅》也在俄罗斯上映了。让我们在节目中一起缅怀这位了不起的演员生前的音容笑貌。最后来关注联合国儿基会发布的全球新生儿健康状况的相关报告。好，一块走入今天的环球30分。今天节目中，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文莱。文莱90%的 GDP 源自于它的丰富的石油出口，人均 GDP 呢排行在全球前5位。为了能够摆脱单一依靠石油出口这样一种国家经济的运行模式，文莱政府呢在2008年就提出了2035宏愿国家发展战略，希望到2035年呢能够实现一系列的国家发展目标，实现国家的多元发展。2015年的9月，文莱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一个价值3.3亿美元的承包合同，由中方参与建设文莱淡布龙跨海大桥，连接了文莱本土以及它另外一个重要的经济枢纽淡布龙区。建成之后呢，二者连为了一体，从过去2小时车程缩短至15分钟。这座高架桥全线大约是30公里。预计今年4月就可以全线完工，可以说文莱举国上下呢都在盼望着这座跨海大桥能够尽早投入使用。虽然中国建筑企业有着丰富的大桥施工经验，但是这座大桥与众不同，它需要跨一个弯，有一个将近90度的转弯，这给大桥施工增加了极大的难度。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文莱淡布龙跨海大桥施工现场，一起了解中国建设者如何为文莱跨海大桥来了一个漂亮的转弯。好，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文莱是个以原油和天然气为主要经济支柱的国家，为了开发海上大摩拉岛石油和天然气工业园，架设一座桥连接海岛与陆地成为必要的前提。这座时尚现代的大桥就是2年多以前中交二航局的施工人员从一片荒芜的海岛和沼泽中一点一点建造起来的。中国的架桥技术世界领先，不过文莱大摩拉岛大桥还是让中交二航局的技术员们碰到了一个大难题，那就是这座航海大桥需要急转弯。因为海岛位置是固定的，而与之相连的港区道路也早已建好，这就只能让大桥转个弯来适应地形了。但是从全世界的建桥技术标准来说，通常宽幅桥梁拐个弯半径都在1000米以上，而现实环境留给大摩拉岛大桥的转弯半径只有550米。近年来由于成本低进度快，在桥梁施工技术中，箱梁短线匹配法，也就是将施工桥梁划分为多个短的箱梁截段，在进行拼装的方式备受青睐。在通常情况下，架桥机前中后3只腿的站位都在一条直线上。施工方曾想过换成线浇方式施工，但线浇方式施工工期较长，并且需要大量钢材，文莱极度缺乏钢材，施工现场又位于沼泽区，运输十分不便。因此中交二航局的技术专家经过反复论证和实验，还是考虑将传统的架桥机改造成符合项目的新设备。 就这样，根据大摩拉岛大桥特点量身定做的弯曲折叠式架桥机出现了。多番努力之后，这段优美圆滑的弧线最终在文莱的海边徐徐展现。经过2年多的施工，大摩拉大桥顺利实现全桥合龙，预计在今年4月份通车。这是文莱第一座跨海大桥，对推进其城市发展以及这一地区的石油、天然气开发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I'm expecting after the bridge is completed, many people will go to Muara because many people will work on PMB Island in the future. Furthermore, the commercial area in Muara Town will become more developed in the future.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美国的校园枪击案频发，每一起案件呢都令人感到担忧，感到恐惧。最近美国一家安保公司研发了一种用于防御校园枪击案的白板。这块白板长方形，和人身体的上半身大小差不多，正面可以当黑板写字，后面呢有一个黑色的抓手，如果一旦发现危险，老师可以抓起白板呢作为防弹装置。如今美国的不少学校开始配备这种防弹白板，不过有很多老师拿在手中呢是啼笑皆非，这样一块板真能防弹吗？真能给校园带来安全吗？也是无奈之举。好，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据介绍，这个白板重 1.5 公斤，长50厘米，宽45厘米，由防弹材料聚乙烯纤维制成。正常上课时，老师可以用马克笔在白板上书写课堂内容。如果不幸遇到枪手来袭，老师可以抓住白板背面的把手，将白板当防弹盾牌使用。生产这种防弹白板的是一家防弹器材和装甲配备制造公司，他们的客户包括美国警察和美国军方。据公司方面透露，自上个月道格拉斯中学发生校园枪击案后，公司的销售额急速上升。有学生家长得知孩子的学校购置了防弹白板后表示，这种做法能让家长安心一些，但也有质疑声认为白板的面积并不大，只有老师手持一个，能否真正保护其他学生还是个未知数。不过据了解，除了防弹白板，这家公司还生产防弹夹板以及可以藏在学生背包里挡子弹的装甲板等校园防弹器材。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建议让学校教职人员配枪，作为一种加强校园安全的措施，但遭到了许多教师和家长的反对。一名女性教师就表示，自己比较瘦弱，一旦遇到枪手，对方很可能轻易将他制服并夺走他的配枪，到时恐怕会造成更多伤害。还有人对教职人员的枪法提出质疑，认为他们有可能会误伤学生。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很多朋友可能都知道，首尔呢有一个江南区，它曾经被写入一首流行歌曲当中。江南区商业繁华，被韩国人认为是最高尚最便利的住宅区，也代表了韩国房价的最高水准。那么进入到3月份以来呢，首尔江南区的房屋中位价首次突破了9亿韩元，那么大约和人民币500万元左右，可谓是又迈过了一个门槛。来听报道。 数据显示，上个月首尔市江南地区单套住房交易价格中位数同比上涨了 23.8%， 涨幅是同期江北地区的近2倍。从单价来看，上个月江南地区住房的交易均价达到了每平方米1106万韩元，折合人民币6.5万元，比首尔市的整体水平高出了 43%。 首尔市江南地区住房价格的本轮上涨主要受到了重建楼盘交易的推动。根据韩国政府的规定，住房房龄超过30年就可申请重建。目前首尔市获得重建许可的楼盘大部分集中在江南，作为首尔市的商业中心，江南地区一直是热门的投资对象。随着近期该地区新建住房供应量逐渐减少，重建楼盘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投资者蜂拥而至，再加上不少重建楼盘定位高端，使交易价格进一步走高。为了稳定整体房价，最近韩国政府出台了对重建楼盘的限制措施，以减少相关的投机炒作。首先通过提高对楼盘重建的审批标准等来减少供应量， 今后还将酌情延长楼盘重建申请的房龄标准等。不过有分析指出，由于去年下半年韩国政府已先后发布了两轮较为严厉的楼市调控政策，再增添对重建楼盘的限制，有可能引发整体交易的萎缩。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俄罗斯。相信有很多人到中年的朋友难以忘怀，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有一部来自苏联的电视连续剧《春天的17个瞬间》。苏联功勋演员吉洪诺夫在剧中塑造了一个机智勇敢、奉献爱国的特工形象史基里茨，尤其是他离家多年和妻子在咖啡馆里相遇却不能相认的场面，感动了无数的观众。就连俄罗斯总统普京都承认，他当年加入苏联特工机关，在东德工作多年，也是受到了这部电视剧的影响。这部电视剧无论是1973年在苏联首映，还是后来来到中国上演，都造成了万人空巷的轰动效应。2009年吉洪诺夫去世，享年82岁，而今年呢是吉洪诺夫诞辰90周年，俄罗斯各界也为吉洪诺夫这位杰出的演员举行了悼念活动。而他在晚年来到中国主演的一部电影《红天鹅》也在俄罗斯正式公映了。好，我们来听我们的合作伙伴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旗下中文广播《你好俄罗斯》的两位主持人刘金和吴云给大家做介绍。了解中国，走进俄罗斯，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 俄罗斯著名的演员维亚切斯拉夫·吉洪诺夫诞辰90周年。他深受全民爱戴，是几代苏联女性心中的美男子的标准。他生前出演过大约70部的影片，虽然并不总是出演主要角色，但是他扮演的每个角色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精致的面庞，柔和的声音，无可挑剔的举止，吉洪诺夫高贵的外表透着威严，给人一种首都贵族的印象。很多人都以为吉洪诺夫是名门之后，但实际上他出生在莫斯科州巴普洛夫斯基镇一个最为普通的苏联家庭。他的父亲在织布厂工作，母亲在幼儿园当老师。 吉洪诺夫13岁时，德国入侵苏联，吉洪诺夫所在的学校变成了军医院，他不得不去念技校。选大学时，他报考了全苏国立电影学院，虽然考砸了，但是还是被录取了。吉洪诺夫后来解释称，自己之所以如此幸运，是因为在战后的1945年，学院男生特别少，数十万适龄青年都在前线还没有回来。 大多数的外国观众记住维切斯基拉夫·吉洪诺夫，是因为《战争与和平》中的博尔孔斯基公爵一角。这部史诗级的剧作由谢尔盖·邦达尔丘克执导，改编自列夫·托尔斯泰的同名长篇小说。影片上映后，许多影评人批评吉洪诺夫，说他演得太过平淡，不像是原著人物。就连吉洪诺夫本人也说过不太满意自己的表现。 尽管如此，苏联版的《战争与和平》曾在117个国家热映，几乎横扫了各地的票房。因为参演人数众多，战争场景同时动用了12万人，影片后被载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于1968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1973年出品的12集电视电影《春天的17个瞬间》真正的让吉洪诺夫家喻户晓， 出演潜入纳粹德国最高军事领导层的苏联特工施季里茨，才真正的让他体验到了明星的感觉。这部多集的电视剧观看人数多达2亿，播放时万人空巷，所有人都坐在电视机前聚精会神地看。众多粉丝守在吉洪诺夫在莫斯科住所的窗外，他家中的电话也被打爆。2005年春天的17个瞬间在中国播映，也取得了巨大成功。 命运也把吉洪诺夫带到了中国，那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俄罗斯电影业不是十分景气，就连维亚切斯拉夫·吉洪诺夫这样的知名演员也会接拍一些艺术价值不高但是片酬高的角色。就这样，吉洪诺夫到中国参加了《红天鹅》的拍摄，他在影片中饰演俄罗斯芭蕾大师古雪夫。古雪夫曾是著名的舞蹈演员，后来来到中国当芭蕾舞教师。故事讲述了中国第一代芭蕾舞演员在俄罗斯著名艺术大师古雪夫的严格指导和训练下排练芭蕾舞剧《天鹅湖》，围绕男女主人公之间错综复杂的情感关系展开。吉洪诺夫当时到中国拍摄时有女儿陪同。同为演员的安娜·吉洪诺娃在接受我们节目采访时表示，父亲很高兴能够认识当代中国，因为之前只能通过报刊和电视来了解。他表示，吉洪诺夫在北京拍摄时爱上了那里的一切，现代城市建筑、道路上往来的骑车人，还有拍摄现场的氛围。 他非常喜欢中国菜。说到这儿，想起一件好玩的事儿。有一次在酒店吃自助，有欧洲菜，也有传统的中式菜肴。父亲趁我和摄制组的人聊天，拿了一个炸昆虫，类似大甲虫或者是蟑螂，偷偷地放在我的盘子里。我发现后吓坏了，尖叫起来，然后就走了。而父亲却在一旁哈哈大笑，他特别喜欢搞怪和恶作剧。 维亚切斯拉夫·吉洪诺夫于2009年逝世，享年81岁。他没能看到《红天鹅》在俄罗斯上映，因为这部电影从未走出过国门。而如今，《红天鹅》在俄首映，他却已经走了。首映式于2月8日在巴甫洛夫斯基镇举行，以纪念维亚切斯拉夫·吉洪诺夫诞辰90周年。第二届《17个瞬间》国际电影节日前在他的家乡举行，《红天鹅》的导演、评委会成员古荣向俄罗斯观众介绍了这部影片。 吉洪诺夫塑造的《春天的17个瞬间》里的男主人公形象已成为一代经典，我们也借下面这首电视剧主题歌的片段来表达对他的怀念。 Наступит время, сам поймешь, наверное. Свистят они, как пули у виска. Мгновение, мгновение, мгновение. Мгновение спрессованы в годах. Мгновение спрессованы в столетия. И я не понимаю иногда, где первое мгновение, где последнее. У каждого мгновения свой резон, свои колокола, своя отметина. Мгновения раздают, кому позор, кому бесславие, а кому бессмертие. Крохотных мгновений тот конгольф, течет с небес вода обыкновенная. И ты порой почти полжизни ждешь, когда оно придет, твое мгновение. Идет оно большое, как глоток, глоток воды во время зноя летнего. А в общем надо просто... 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节目最后将视线转向联合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了一份最新报告，显示全球新生儿死亡率之高呢，依然十分惊人，特别是在最贫困的国家。每年全球会有260万的新生儿出生后第一个月内就死亡。联合国电台记者张丽就此问题采访了儿基会卫生司副司长吕威。吕威表示，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呢，全球儿童死亡率已经下降了很多，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是有不少新生儿死于本来可以预防的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依然凸显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医疗资源的不均衡。 在全世界，我们一百多个国家里边，跟政府和各种还有其他机构合作，可以把我们的工作放到四个方面来说。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people， 就是说工作人员，像有助产士啊，有医生啊，是非常重要的。在很多边远地区，在非洲，比如说很多妇女还是在家生孩子，没有人帮忙的，自己帮自己生孩子，所以孩子有病了，比如说不呼吸啦，或者是有什么问题了，所以没有人可以帮助。所以在非洲还有一些其他边远地区，解决医疗卫生人员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就说的就是 place， 说是地点。比如说在中国吧，你看各种各样的医院呢，大小医院、县医院，或者是在乡村医院，都会有水有电，这种基本设施都很完全。但是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边远地区，比如说在巴基斯坦农村在那个阿富汗的战区在南苏丹的前线或者是其他这些非洲国家的边远地区，卫生站里边还有的时候，一进县医院的那个医院里都没有水没有电，手术比如说剖腹产的夜里边都要打着太阳能灯做，所以很困难，洗手也没有那个流动的水。第三个就是说要产品，基本的产品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新生儿窒息的时候，你要用这个 AmbuBag， 就是要这种复苏的这个东西，还有各种各样的抗菌素啦，非常简单的东西，比如说像体温计、小的毯子、帽子，让新生儿保暖的，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呢，做手术当然手术器械也是很重要的。第四个呢，说的就是 power， 就是说妇女的赋权，让这些妇女妈妈还有他们的家庭能够做出选择。妇女应该受教育，应该小女孩不应该过早结婚，在十几岁的时候生孩子是很危险的。 联合国儿基会的报告中也谈到了中国在新生儿护理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 这个报告中提到，就是中国的每年在新生儿死亡的总数上占的比例是3%。新生儿的死亡率在中国比较低，就是它的死亡率是每1000个活产里边有5个新生儿死亡。跟印度比起来呢，就是25，和巴基斯坦比起来呢是45。这个数呢虽然很低，但是因为中国人口比较高，所以从总数上来讲，咱们每年呢是有86000个新生儿死亡在中国，所以这个数量呢我们还应该尽量降低。现在中国的卫生覆盖率很好，这些新生儿我看大概是早产或者是其他一些比较疑难的疾病，所以需要更高的技术，需要好的医生，有好的卫生服务，特别要重视这些边远地区，还有一些在大城市里边可能医疗覆盖率不太好的人群，比如说是民工和这些没有注册的家庭，所以对他们要有特别的重视。 目前中国援外医疗队呢也广泛的分布于发展中国家，他们为当地人民做了怎样的工作呢？ 对，中国的现在南南合作是一个